会见了各族各界战友。习近平会见了援藏干部代表。习近平会见了政法干警代表。习近平代表党中央，向奋斗在雪域高原的广大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。习近平会见了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。丁薛祥、刘鹤、杨小杜、张幼霞、陈曦、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。帕巴拉格列朗节参加有关活动。7月23号，习近平在拉萨亲切接见了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。习近平向驻西藏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，对驻西藏部队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。 70年来呢，西藏部队坚决地贯彻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，扎根雪域高原，忠诚为国戍边，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，经受住了艰苦环境、复杂斗争的考验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、促进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党和人民感谢你们。 习近平强调，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，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，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，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，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。 当前正值全国防汛抗洪关键时期，考察途中，习近平得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后，立即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